也正是这种精神的支撑，才让他在后来的艰难境况中活了下来。奥运会是体育精神、民主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于一身的世界级运动盛会，象征着世界的和平、友谊和团结。日军想要利用陆毅来美化日军。1944年，日本把有利用价值的美军战俘转移回东京， 可他没有想到，接下来的日子将成为他一生的阴影。 一个人的出现，使得陆毅的生活彻底堕入地狱。 这个人的名字叫渡边弘光，外号大鸟， 凌辱、虐待。 陆毅在晚上睡觉前发现衣服和血肉粘连在了一起，每碰一下就钻心的疼。 大凡继续为您讲述与魔鬼同行。 这个人的名字叫渡边弘光，外号大鸟。为什么叫大鸟呢？因为他禽兽不如，这是战俘们特意给他起的外号。渡边弘光在二战爆发后从军，但没有通过军官考试，成为一名下士。由于他的毒打手段过于下三滥，所以陆毅他们在讨论的时候都要躲着他，如果被发现就会被打，如果有人违反了他的命令或者稍有犹豫就会被打。陆毅听说大鸟因为自己没有当上军官，特别憎恨这个群体，所以在全是军官的战俘营里终日滥用职权。卢毅刚刚到大森战俘营列队的时候，就被这个大鸟打了两次，一次因为没有看他的眼睛，一次因为与他对视。看与不看都得被打，看来这外号大鸟还真是名副其实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《魔力 X 档案》节目编辑张璐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吃喝玩乐，样样皆忧愁。 上帝让我爱你有情家的自由，牙膏牙刷不相容，麻烦多，爱情友情难沟通，男人女人要的不同。你要我说说我重爱轻用，每句话每分钟每个吻要你弄我弄，你哭了我得借眼泪给你用，陪着你难过。你要我说说我重爱轻用，想想你想想我想想爱抗议最更多，我举起指头一脸言不由衷，说遵命服从，朋友请原谅我。 像个长不大的孩子，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，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，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。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，千年沧桑，游遍了浩瀚星河，宇宙无疆。我知道

At that moment, like the others, I also forgave you and now would hope that you would also become a Christian. 二战结束了53年后，80岁的路易·赞贝里尼首要出任1998年日本冬奥会的火炬手，跑的正是芝江金战俘营所在城市的那一段。这一段他没有创造任何记录，也不再需要创造记录。从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奋力奔跑，1943年太平洋上47天的绝命漂流，到战俘营中日本人的肆意侮辱，最后成为传奇英雄的路易回到美国，心中那颗仇恨的种子早已生根发芽，枝繁叶茂。在精神被无数次的噩梦与绝望侵蚀之后，选择宽恕，获得重生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。 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，谁都因为热情它永不会减，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点倦。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，我答应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，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。 少两个人，笑得多甜。